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今晚就是这个 season 第五季的最后一集，来得最后一集呢，就怎样都要有我们的超级拍档在这里。Ken， 喂，怎样 啊？黄 Ken Ken， 是怎样？ 喂，就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一集呢，总之就是复杂的东西来的，也都是一些很深的一些外星人的技术的资料呢，要同啲听众朋友分享嘅，咁但系分享之前咧，我哋咧 hea 啲咁多好快脆讲少少嘢。 我哋想讲咩？ 嗰、那个 你想讲我俾人投诉嗰单嘢？ 你俾人投诉边单嘢 ？Facebook 投诉我嗰单嘢。 投诉你咩啊 ？MJ13 啊？ 有人投诉你吗？ 有。 边个咁够脚？唔系佢投诉咩先？讲真， 串啊嘛， 系咩我用？唔系。即系首先，我要话俾啲听众朋友听，冇错，阿黄惊惊咧系串嘅， 系我认嘅， 系串嘅。即使平时食饭咧，佢都系咁嘅。但系咧，我要话俾听众朋友听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宁愿佢串，因为我需要佢串。 唔系个问题系我对住支麦已经尽量冇咁串嘅。 系啊， okay. 大家唔知佢 off 咗麦咧系仲串嘅，但系咧因为咧阿 Ken 个人咧。是好真嘅一个人嚟，所以点解咧？我好 respect 佢呢个串嘅，得唔得？ 唔需要解释咁多， 解决到啲听众嘅疑虑未？ 冇啊，我都系同我哋讲，我都系留言咁讲嘅啫。 系啊，你点讲？ 多谢指教，讲完。 嗱，我都要话俾听众朋友听啦。咁人咧就系咁嘅，有啲人咧系会串嘅，但系咧所有所讲嘅说话咧，亦都系一啲真实嘅说话。我系需要。有一个咁嘅拍档喺我身边，而之后我系需要佢讲佢嘅真心话话俾我听，我唔需要讲一啲啊好恭维嘅说话，我需要佢话俾我听呢集好听，呢度有咩问题，有啲咩唔妥，我系需要一个咁嘅人嘅，亦都因为阿 Ken 嘅加入 MJ 十三咧，令到大家都一路都咁爱戴呢个节目啊！如果唔系有阿 Ken 咧，我深信 MJ 十三系唔会好似而家咁有一个咁样嘅成功嘅一个位置啦吓，即系我唔可以话 MJ 十三好劲，但系我只可以话俾大家听，亦都真系有好多人支持，咁亦都因为有阿 Ken 嘅加入，所以先至会有咁多人嘅支持啦。咁样 好啦，第五季嘅时候咧，终于嚟笠我啦。 咩笠你啊？ 高帽。OK， 最尾嗰集都嚟笠我。好 ，Anyway， 你睇你睇几串啊？好啦，你开始啦系嘛？点啊？你开始先，我开始先啊？ 你清楚啲单嘢， 我清楚啲嗰啲。OK， 嗱呢单嘢咧，其实喺个阵间大家会听到，我会有一个短嘅录音啊，同阿 Neil 有一个短嘅录音。咁、我要先强调一样嘢先，呢件事呢、你喺成个录音入面呢，你都会听到我强调咗两次三次嘅。呢件事系我亲自去见证成件事嘅背后嘅一啲嘅，我觉得可能系一啲证据啦吓。咁、略提成个故事，就系因为喺过去嘅时间咧，其实我即系 time to time 我都会同阿 Neil 咧都会间唔中坐埋食饭啊、倾偈啊咁嘅。 系， 咁我亦都间唔中都会去佢屋企嘅。 嗯。 咁主要纯粹系冇啊，即系冇嘢做嗰段时间吹水啦，即系倾下偈，或者讲下有啲咩 topics 啊。 传闻中佢屋企系唔着地喎。 啊，嗰屋企唔着地嘅， 系啦。 咁大家唔好谂咁 weird， 佢屋企又唔系一只 UFO 嚟嘅，系啦。但系咧，佢屋企咧就系、是、一只船嚟嘅。 我唔敢爆啊， 爆得嘅，佢、okay, 大家都知嘅，白知嘅，因为大家咧即系有睇过佢啲片，去过佢屋企睇过佢啲片，即系睇过佢啲片，喺佢屋企入边影嘅， 拍佢屋企。 系啦，咁啊，佢屋企一只船嚟嘅，咁样，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我间唔中都去佢只船嗰度坐下嘅，咁、去食下饭啊，倾下偈啊，咁同埋倾下，喂，我哋可以揾啲咩嘉宾翻嚟啊，或者各样啦、啊，咁。喺过去有段时间咧，我就觉得，咦 ，MJ 13好似嚟嚟去去都系咁上下嘅嘢啫噃，即系可能有啲听众都会同意，即系又系揾一啲 UFO case 翻嚟讲啊咁。咁我话喂唔得噶，成日都咁浅，我觉得即系俾唔到啲咩信息人啦，嚟嚟去都系讲外国有啲咩 contact 嘅 case 咁样。咁、我于是乎我就同佢倾下，喂，我哋可唔可以间唔中有一两集系一啲深层次啲嘅嘢啊？或者一啲讲紧一啲外星人嘅技术嘅嘢，即系等啲人吸收多啲嘢啦，咁样。咁佢咧就喺一个不经意嘅情况之下咧，嗱，我要解释俾大家听，呢个系一个不经意嘅，即系唔系事先安排嘅，系同佢倾倾下，我喂有冇啲深啲嘢？咁佢谂谂下，突然间当时阿 Neil 个仔仔咧，阿 Jake 咧亦都话、喂，不如你讲嗰单叫做 Space Bubble 嘅嘢啦，咁。咁阿 Neil 话哦好啊 ，Space Bubble 都 OK， 即系点啊？直译太空波波。 太空波波啦，或者太空泡沫啦， 太空泡沫咁鬼靓啊， 系啦，咁上下嘅嘢啦。咁咧就跟住落嚟个访问咧，就系会将呢个咁嘅所谓嘅 space bubble 嘅一个外星人嘅 technology 咧，大约嘅资料咧就讲俾大家听，同埋讲阿 Neil 亦都亲自感受过呢个 space bubble 呢一个咁嘅太空技术嘅资料啊。我要强调点解我会觉得值得攞上嚟 MJ 十三讲咧？嗱，件事你听落去咧，有啲人会感觉到话，哇，喺系咪咁坚啊？系咪咁夸张啊？咁，咁系咪真噶？会唔会系讲故事？或者有啲人听完会唔会觉得，喂，阿 Neil 会唔会系纯粹系一个发梦，或者自己谂多咗？但系我要话俾你听咧，佢讲完呢个故事俾我听之后咧，咁我都会有个怀疑嘅。我同听众一齐有个怀疑就系、喂，系咪你自己讲噶咋？你吹到几大都得噶啦，咁。咁但系跟住佢就开咗佢部 MacBook。跟住就将佢几十个同呢个组织嘅 email 咧，系俾我睇。咁我睇完之后咧，即系当然啦，我用咗好长时间去睇晒佢啲 email 啦。 系。 而睇完之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啲 email 咧亦都 convince 到我嘅。中间 email 有一啲拗撬啊，或者有一啲讨论啦，去到个 email 嘅后期，即系讲紧佢经历咗呢个咁嘅技术之后嘅后期嘅资料咧，佢都俾我睇埋之后个 follow up 啊，或者佢点样离开呢一啲咁嘅技术嘅一啲洗横手嘅方法啊，嗰啲 email 来往全部佢俾我睇过晒。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用卓飞我个身份去话俾你听。嗰啲 email 咧系坚嘅，系真嘅，系我都冇办法去否定到嗰啲 email 嘅。系咪应该即刻就俾大家听嗰个录音咧？ 好啦，而家开始。 嗱，嚟到呢一节咧嘅 MJ 十三咧，卓飞咧就揾咗一位老朋友，就系 Neil Glue 坐咗喺度。咁啊 ，Neil 就欢迎你嚟到呢个录音室先。 好多谢你啊，卓飞。 嗱，呢一 part 咧吓，我觉得非常之有趣，亦都好匪夷所思，同埋都我听咗成个故事之后咧，我都觉得喂、都应该要俾啲听众朋友去听一下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将呢一个咁嘅题目咧，就做咗一个短嘅录音啦，咁啊同听众朋友去分享啦。嗱咁啊，讲翻俾啲听众朋友听先。咁因为过去嘅时间咧，其实我成日都会去 Neil 嗰度咧就倾偈啊、打等啊咁样嘅。咁我咧就记得有一次咧吓，我就即系喺 Neil 屋企啦，咁喺度倾紧嘢咁嘅时候咧，佢请我食饭啦。咁当然我啊觉得啲饭麻麻地好食嘅，但系都几饱嘅。咁啊同埋啲狗玩下咁样。 啊，除非我唔知道啲饭好唔好食，不过我知道你食晒咯，全部 系系啦，冇错，多谢你餐饭先啦吓。即系好老实咁样讲，几个星期前啦，咁我有一次就喺你屋企啦，咁就同你坐喺沙发度倾紧偈嘅时候咧，咁咧就你讲咗一个古仔咧，就令到我都觉得几匪夷所思嘅。咁我同埋即系觉得应该要同人分享。咁嗱，你提就提过咧，你喺过去有一段时间咧，系曾经同一啲可能唔系呢个人类，甚至有一啲系同其他人类系一齐开过会嘅。咁而开会嘅位置咧，就系一个叫做我要译佢咧，就叫做一个叫做一个喺空间上高嘅一个 bubbles 啦，一个泡沫啦咁。我英文简单啲译咧，就简单啲讲叫 space bubble 啦。咁就同埋你都有一啲几惊嘅一啲经历嘅。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话俾听众听乜嘢系 space bubble 咧？嗱，你开始之前咧，我都想讲俾啲听众朋友听先。即系虽然你听完呢个故仔，你会觉得喂好匪夷所思嘅，但系咧我可以亲自去同听众朋友去 guarantee 嗱，我卓飞系亲自睇过晒所有由阿 Neil 送出嚟俾我睇嘅 email， 同埋有啲原因咧系嗰啲 email 咧，我就唔觉得阿 Neil 系会做啲假嘅嘢出嚟，因为亦都唔系一个好特登安排嘅情况之下，佢俾啲 email 我睇嘅。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之下，他就开部电脑给我看一大堆的 email， 那也都是一个其实网上大家都找到这些资料的，那我稍后先跟大家分享啦。那但是呢也都因为一些保密的原因呢，那这一节呢虽然就跟 Neil 做过访问，但是呢我们就不会做英文的版本放出来的，那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所以呢今次大家就只会听这个中文版本啦。 系系啊，冇错，卓飞嗱，可能好多原因咧，关于我自己系有呢个星际政治学嘅背景啦，同埋好多唔同嘅组织我都有参与啦，亦都加上咧好多我喺自己喺 YouTube 上高做咗一啲嘅短片咧，咁我就喺呢个互联网上高咧就受到一个叫做一个科学嘅组织嘅邀请啊，咁而呢个组织咧就喺欧洲嘅。咁起初咧，我就覺得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組織啦。咁同埋我都睇曬佢所有嗰啲文件啊，或者佢所有嘅工作啊，即係佢哋做嘅嘢啦。咁我就覺得咧，呢一班人咧，佢哋有一個好清楚地知道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入邊發生緊嘅一啲事嘅一個真相。咁同埋咧，佢哋亦都好清楚理解到一啲我哋意識上高啦，同埋一啲生命上高嘅頻率啦。甚至是一些不同层次的宇宙空间，我想我很难去解释给啲听众朋友听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非常之复杂，但是呢这类这样的资料呢往往都在很多一些外星人的接触者，即是 contactees 和一些秘掳者那些 abductees 那里，他们都会感受到这些这样的经验的，所以呢其实应该来讲一般是很困难去找到一些组织是理解这一方面的资料或者这一方面的知识的。那我一直看他们的工作，我的兴趣也都变得越来越浓厚对于这班人。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邀请我呢就入去他们这个组织里面。而且呢也都邀请我入去呢是一个叫做 Inner Center， 即是一个几核心的一个研究的部门里面。咁喺我好天真嘅情况之下呢，亦都即係隔咗一段时间呢，咁我呢亦都应承咗加入佢哋呢一个组织。我知道呢你都睇晒嗰啲嘅文件啦，即係我俾你睇嗰啲文件啦，同埋有啲嘅協议书啦。佢哋呢一班人呢有一啲係佢哋叫称做一啲人类嘅科学家。就同埋有一啲呢就称係他们称是一些非人类的参与者，这样呢也都是有份参与在这一方面的技术里面的。我们有很多那些文件的来来往往啦，还有一些的书，一些的小册子啦，你都看过啦。啊，我现在呢就要讲给你听是这个这个这样的组织呢，去到最后他们都即是给我加入啦。咁但係呢佢哋就同我讲咗一样嘢，佢哋就话呢我哋迟早都要喺一个星期二嘅晚上十一点钟呢我哋就会开会嘅。 晚上十一点钟呀，其中一个星期二係咪 呀？冇错，係晚上嘅十一点钟 就是其中一个星期二来的。那我想想，咦，开会那梗是好事啦。 那即是怎样，即是他们会揸车来接你还是怎样？ 冇错，最初我都是这样想。啊、我直头谂住咧，十一点钟就会有架车到啦，咁我哋就会去一个开会嘅地方啊，咁样。咁咧就，但系佢哋都同我讲过，喺开会嘅过程入边咧，我个名咧就唔会再叫做 Neil Glue 啦。我正话都俾你睇过嗰啲 email 啦，佢俾咗一个 contact 嘅 number 俾我嘅，一个数字嚟嘅咁。咁每一个接触，即系每一个开会嘅人咧，都会有呢一个 number 嘅。而所有嘅人咧，都会要即系摆低佢哋个名啊，即系等于我咁，我唔会再叫 Neil Glue 咁样。咁咧，同埋咧，亦都佢哋俾我去接触好多其他嘅一啲相关嘅人士啊，咁样。咁啊，佢哋就同我讲，就叫我唔好咁担心，就十一点钟到啦，我就应该要走去我个睡房嗰度瞓喺张床嗰度，同埋等咁。 吓、啊！佢哋叫你去张床嗰度瞓喺度等， 系啊！佢哋就叫我去瞓喺张床嗰度等，我就听到，但系当然即系我都唔知点反应啦。即系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呢一个嘅要求都唔系一个好正常嘅要求咧。你叫我系咪先？你叫我点样去俾反应啊？瞓喺张床度等， 系咯系咯系咯。嗱，我觉得呢件事好有趣嘅，即系等于我想约个女士去街，系嘛？咁我就同个女仔讲话，我不如我十一点钟星期二十一点钟嚟接你啦，咁但系你照做嘅就系你瞓喺张床嗰度等我， 系啊系啊，就系、是、咁样咯。 我有啲都几无稽下嘅都， 冇错系好无稽啊。不过就正正就真系咁样发生。咁慢慢咧，我都喺度谂紧啦。咁啊，我究竟喺度同一啲咩人喺度交往紧咧？是不是即是一些很高科技 的一些技术来呢？我都不清楚。那我就觉得啊，我都是会去要睡在床上等的啦。那我也都跟我的家人讲了，那他们呢就个个都当好像 crazy， 即是好像痴线这样，跟正常一样，他们都觉得我痴线的。哦， 吓，你直接跟你家人讲了整个故事啊？ 我讲咗一啲咯，我当然唔能够全部都讲晒俾佢哋听啦，我淨係话俾佢哋听，嗱，我而家呢就要去我间房嗰度啦，就同埋我要瞓喺张床度，跟住呢我要开始一个沟通嘅程序啦，咁跟住佢哋啲人呢个个都望住我，即係包括我啲仔女啊，我老婆咁都望住我，就觉得我呢个人都黐咗线嘅。 OK OK OK， 继续啦，咁点呢？跟住 咁跟住咧，大约仲有十分钟到咧，就去到十一点啦。咁嗰阵时咧，我就决定咧就入去间房嗰度啦。咁我入到间房嗰度咧，就望一张床，又望一道门。老实咁同你讲啦，其实咧我真系有啲紧张啊。 你直头以为佢哋会破门入嚟捉你咁样系嘛？ 我都唔识讲啊。嗱。时间当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觉得奇奇怪怪。咁我喺度谂紧啦，究竟我应该锁门啦，定系唔锁门呢？嗱，我当时就喺度谂紧啦，我究竟应唔应该锁门呢？喂，或者会唔会我唔锁到门，或者点样都好，或者突然间十一点钟有人冲入嚟，跟住同我开玩笑，原来系个恶作剧嚟嘅咁。Anyway， 我都走咗上床啦。咁嗰阵时大约我估计仲有七分钟到啦，咁就到十一点噶啦。咁我谂下，我就觉得啊，唔好锁到门好喎、啊。咁我就起身啦，走去开翻道门，即系开咗个锁啦。咁然之后咧就翻上张床度。咁我喺度谂，我而家应该我都几舒服啦。咁我就瞓低喺张床度，同埋都闩埋，即系冚埋，即系眯埋眼啦。咁我谂咧，大约因为我睇唔到啊，我大约个估计咧就仲有五分钟就到十一点啦。咁咧，我就觉得已经越嚟越觉得好似好似好奇怪咁嘅感觉啦。即系你知啦，当你喺度瞓喺度，咩都冇得做，就喺度谂啊等嘅时候咧，你嗰啲感觉会越嚟越奇怪噶嘛。咁就去到十一点正，我都几肯定啊，但系我唔肯定，即系唔可以讲实。我个感觉上觉得应该系十一点正啦，因为我睇唔到啊嘛。突然间咧，喺我个脑入边咧，好似所有嘢咧都发光咁啊！我唔系好明，唔知点样去解释俾听众朋友听，等佢可以明白啦。但系咧，所有嘅嘢咧都好似好清晰咁样， 我睇嘅嘢咧，就感觉到好似喺个水池里边去睇到啲嘢，甚至睇到啲水入边嘅一啲波浪咁样嘅效果。跟住我就睇下周围，吓、啊、离开咗呢间房，跟住我周围睇下，但系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当时其实咧我系闩埋眯埋嘅，但系咧我哋仍然可以睇到嘢。你要明白咧，当你用个意识走出嚟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即系遮蔽你只眼嘅。咁我周围睇咧，都望到周围嘅环境嘅咁。 系咪好似嗰啲咧灵魂出窍嗰种咁嘅感觉啊咁？ 嗯，都有少少似嘅，即系类似咁样啦。咁但系咧就更加细致一啲。嗱，其实咧佢哋用紧一种嘅技术咧，就叫做一个叫做闸门嘅一个嘅处理技术啦。英文咧就叫 gateway treatment。咁咧就甚至呢啲技术咧，甚至如果有啲听众朋友知道咧，呢个 Michael Wolff 博士咧佢都有嘅。咁佢哋喺呢个技术喺呢个咁嘅空间里面咧，佢哋会将你嘅智慧，将你嘅 IQ 咧，系谷到去280至到300呢一个咁嘅 level 里面。咁佢哋通常都会咁样做嘅。咁当佢将你嘅智慧谷到咁高，而喺当时亦都喺呢一个咁嘅能量嘅空间里面咧，你绝对会好清晰地知道身边所发生紧嘅所有嘢，而且你亦都可以好专注喺你嘅目标上高。我亦都感觉到佢哋喺度做紧啲嘢嘅，我直头感觉到佢哋喺度揾紧我个脑里面嘅资料。我甚至乎我谂啲乜嘢咧，我谂佢哋都好清晰嘅。而仲有一样嘢有趣嘅就系，我所睇嘅所有嘢咧，都系好清晰，同埋可以睇到好深层次入边嘅资料嘅，好似所有嘢都变得好简单、好容易去处理咁样。但系当时其实我都仍然知道我自己咧系瞓喺张床上高嘅。但系另外一边咧，我又喺呢一个空间入边，一个唔系喺呢个空间入边出现嘅一个空间，我咁样去解释啦。而且呢个空间系冇时间嘅。好啦，当我睇到四周围喺我身边所有嘅嘢嘅时候咧，我知道咧呢啲咧附近喺我嘅附近咧，亦都有其他嘅人喺我身边。嗱，咁讲到明系一个开会啊嘛，但系咧就奇怪，又冇人讲嘢嘅。你一定系讲一啲嘢，但系咧你亦都一定会睇到佢哋噶。但系咧个问题就系，你又唔能够唔睇佢哋，因为你见到有啲人坐喺度啊嘛。咁但系咧，我虽然可以睇到，我唔能够阻止我只眼睇到嘅嘢啫，但系我可以去控制我个心入边去 focus 喺边一啲地方嗰度啊嘛，所以我就睇其他嘢啦，我就唔想睇嗰啲人啦。其实好老实咁讲啊，我都几中意呢一种咁嘅 gateway treatment 嘅，因为咧喺呢一刻入边咧，你个思想同埋你嘅脑入边嘅感应咧，亦都无限咁样扩展咗。但系突然间所有嘅灯又熄晒，所有嘅光又冇晒。我又听到自己喺度呼吸声，即系听到自己嘅呼吸声啦。我亦都知道自己而家瞓咗张床度，但系我只眼咧就仍然系眯埋眼嘅。但系嗰个意识亦都翻翻嚟而家呢个现实嘅环境，我仍然瞓喺张床嗰度。我好清楚听到自己嘅好沉重嘅呼吸声，咁我就喺度谂啦。喂，咁跟住做咩咧？咁但系咧，我仍然都有嗰种嘅机会嘅感觉喺入边。所以我喺度谂，同埋喺度分析紧我身边所有，譬如我间房入边嘅一啲嘅结构啊，咁样，所有嘢咧都变得好容易去理解，好容易都去分析。跟住突然间嗰啲光又翻嚟咯，我又翻去呢一个空间入边。当时咧我系企喺度嘅，但系咧我又见到我身边又有啲墙，而嗰啲墙咧都系弯弯曲曲嘅。再次咧，我又唔再去 focus 睇嗰啲坐喺度嘅人。我咧就睇到一个即系我去望其他嘅嘢啦，我唔想再睇嗰啲人啦咁。嗱，我当时都俾过嗰啲 email 你睇过啦，系咪？ 系啊系啊，我睇过你嗰啲 email 啊。咁跟住点咧？ 喂，听完头先嗰啲访问咧， 嗯， 就咁，即系话阿 Leo 嗰个意识去咗第二个空间， 嗯， 去到个空间之后，佢嗰个 IQ 去到崩到咗280系嘛？ 280至300，系 OK。咁究竟咩原因可以做到咁样？ 嗱。我当然我都系同阿 Neil 倾咗，我上次问咗佢个目的啊，或者个原因点解要咁做，或者点样做到可以咁样。 系 嗱，佢嘅解释咧就系原来我哋一个人咧，嗱大家尝试谂下，我哋一个人咧，一个正常，我哋而家正常一个人咧，其实我哋系跨越咗两个空间嘅。根据我嘅理解就系跨越咗两个空间嘅。我哋嘅肉体就喺而家呢一个空间啦，呢、這个叫第三维度嘅空间啦。但系我哋嘅意识，我哋嘅灵魂啦，当大家去容易理解就系我哋嘅灵魂或者我哋思想嘅模式咧，其实就喺另一个空间入边嘅。 系 好啦，而呢一个技术咧系一个量子力学嘅一啲技术嚟嘅，即系话可以将我哋喺另外一个空间嘅意识带去另一个位置，喺另一个唔系物质嘅位置嗰度做一啲嘢嘅。好啦，点解佢要咁样做咧？个原因系因为佢讲紧而家系。呢、这、一个组织系要将佢做一个工作，而嗰个工作咧就系同一啲外星人去合作去做一啲嘅研究或者啲科学技术嘅研究。如果你去到嗰个科学技术嘅研究咧，我哋 keep 住喺我哋而家呢个智慧入边咧，我哋系咩都唔知佢噏乜嘅。即系等同你要同一班好聪明嘅人一齐坐埋开会，你首先你都要有咁聪明，你先开到会嘅。如果唔系，我噏句嘢你都唔知我噏乜啦。系咪先？或者我讲紧啊电视台讲紧嘅剧集嘅时候，成班师奶喺度倾紧个。剧集嘅时候，如果我都唔睇嗰个剧嘅话，我点样可以同佢哋一齐吹啫？个情况我谂系咁样咯。 OK， 系啦。咁而正话我哋讲过嘛，我哋开麦之前都讲过，喂，如果去到280，去到300，系 讲紧 好夸噶嘛， 好夸。 正话讲埋爱因斯坦 160， 系Nikola Tesla 180几啊，啲 180几定190咁上下噶嘛， 系。 系咯，都好劲噶啦嘛， 劲， 即系传闻阿 Ken 黄 Ken 你都好劲噶啦嘛，已经。 我以前读喺英国读书嗰阵时，咁先生派咗一份嗰啲测 IQ 嗰啲嘢， 吓， 我测咗出嚟147咯， 哇，坚啦、 啊，呢个一传说嚟嘅啫， 咩传说啊？ 即系系咪咁？我自己都唔知 道。唔系，但系佢俾咗分你噶嘛，唔系咩？ 系啊，系啊， 系咯， 系啊， 即系俾咗分140几噶嘛， 147咯， 所以你系有资格串落去嘅， 所以我系坐唔定嘅。好啦，而家要下一次啦。 OK， 系咁。 就好惊啦！我记得跟住发生嘅嘢系咩咧？你记唔记得你都睇过一套戏嗰套异形嗰套电影啦？即系咪记得有只怪物喺个人个心口嗰度冲，即系撞出嚟嘅？你记唔记得啊？即系嗰个头好长啊，但系好恐怖嗰只怪兽啊！嗱，跟住第二样嘢我见到嘅咧，就系我见到有只类似咁样嘅嘢，就喺我前面。咁啊，嗱，好明显地咧，呢一个系一个嗰啲叫做全息嘅影像啦，肯定唔系真噶啦。咁但系咧，呢只嘢咧就粉红色噶，同埋嗰啲皮肤咧就好恐怖啊！佢有啲似咧，好似嗰啲牛肚咧，牛肚啊，大家食嗰啲金钱肚咧，咪有啲一格格咁嘅嘢嘅。佢就系成只都系咁样嘅皮肤嘅。当时我估计佢大约有15尺咁远啦，喺我前面啦咁。 成只异形，但系系铺满晒呢啲咁嘅金钱套嘅 graphics， 同埋系粉红色噶。 嗱，我当时咧我系企喺度嘅，咁嗰只嘢咧就踎喺度嘅，趴咗喺度咁样嘅，所以我净系睇到佢个头部咁嘅嘢啦。当然佢就唔系完全系嗰只异形咁嘅形咁嘅样嘅，即系我只系举例讲类似嘅啫。咁但系我净系睇到佢个头，咁慢慢咧呢只衰嘢咧就慢慢企起身。佢直头一路企起身嘅时候咧，佢嗰个高度咧已经过咗我只眼嘅水平线。哇！我谂嗰阵时都有成5尺几咁样啦，但系佢仲未企晒。 跟住当佢成隻企好晒之后呢，佢係讲緊我諗有成十至到十五尺咁高啊。咁跟住呢隻衰嘢呢就开始向我行埋嚟喎。哇，我嗰陣时就真係好驚啊。我觉得喂，我驚都好正常啫，係咪先。咁但係第一样嘢个原因就係我又喺一个我完全陌生嘅地方，我又完全冇一啲咁恐怖嘅经历。同埋呢隻嘢开始一路越行就越埋。咁嗰、那个我嗰、那个当时嗰一刻呢，呢、這个机会呢突然间呢又停咗喎。跟住呢我隻眼呢又返去即係睇返一啲正常嘅嘢咁样。当时呢我真係好驚啊，我但係个脑喺度諗緊。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我就即刻走啦，虽然走去边我都唔知道。咁但係我又諗緊，而家其实我实际嘅身份我係瞓喺一张床上高，而嗰度门又冇锁到嘅。咁其实我可以尝试弹起身即刻醒咗，然之后跟住我即刻冲出门到嗰度走㗎嘛。当时呢虽然呢我係好驚好驚，但係我諗呢个係一个机会去理解同埋去感受呢一啲咁特别嘅嘢。於是乎我就同自己心諗啦，我就话道门反正都冇锁，即係如果有啲咩问题我好容易就可以走啦，係咪。咁所以我决定呢就去面对佢啦，因为我路边都大约估到佢呢个係一个全息影像嚟嘅。跟住呢一隻咁嘅怪物呢就越行越近。哇，我话俾你听，其实当时呢我係好驚㗎，我隻脚都震緊㗎，甚至乎有啲係脚软嘅感觉。咁当呢隻嘢越嚟越近越嚟越近，近到大约係两三尺咁嘅范围嘅时候呢，我就开始决定我唔得，我要面对佢。就喺呢刻呢我就諗住向前行啦。当我行第一步嘅时候呢，呢隻突然间 boom 点样冇咗呀， 冇咗，完全冇咗。咁我突然间嗰刻呢我又返去现实嘅世界入面，我又瞓喺张床度。而我亦都好清晰地知道我瞓咗喺度。当时呢我成身都湿晒周身汗。讲緊係真係周身都湿晒啲汗啦咁样。我当时亦都完全唔明白究竟发生緊咩事。但係我当时瞓喺张床度。但係 suppose 我应该又开緊会㗎嘛。咁呢啲咁特别咁恐怖嘅发生呢，喺呢一刻嘅我个脑諗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呢，突然间呢喂嗰啲光又返嚟喎。所有嘢呢都发光喎。而嗰个 gateway 嘅 treatment 呢突然间又着返喎。咁我个 IQ 呢亦都喺嗰一刻呢突然间亦都谷返上去280至到300嗰个 level 嗰度。但係而家呢今次呢我又有一啲比较舒服嘅感觉喎。我觉得係一啲奖励咁样嘅。我感觉到我成个人呢好似喺度浮緊咁样，而身体入面每一个细胞呢都感觉好舒服好正。我真係唔知点样解释俾你同埋啲听众朋友理解啦，但係呢係一种好难以置信嘅一种感觉嚟嘅。我只可以讲係一种好舒服啦好开心嘅感觉。而当时呢我亦都听到有啲低频嘅声音。而每一次嗰啲低频嘅声音，每一下冚声咧，嗰种震荡咧，嗰种嘅震动嘅感觉咧，亦都震动到我全身，同埋咧，我亦都感觉到系好舒服。跟住又停咗，又冇咗咯。咁我擘开只眼啦，我已经又离开咗呢一个 space bubble 里边啦。咁我谂下，我系咪其实我系咪应该起身即系？应该话我唔应该再瞓喺张床度啦。咁因为当我起身嘅时候呢我就决定要行一行出去透透气啦。但係呢我想话俾你听，我起身之后呢我觉得自己呢好弱啊。我直头觉得自己好唔舒服咁嘅感觉。首次嘅感觉就好似所有身体上高嘅能量呢都俾人攞走晒。我起身，但係我只係可以坐张床度。等咗几分钟，跟住我先至慢慢咁样起身行返出去到门嗰度。而我行到出去嘅时候呢，我老婆就望住我，跟住话你发生緊咩事呀、啊、咁跟住我就话俾佢听，我话我啱啱有一个难以置信嘅经历呀。 OK， 咁你正话讲緊你瞓咗喺度跟住开会呀、啊、即係经历嗰啲嘢呢，到你起身其实过咗几耐呀？ 我谂嗱，我估计啦，大约系唔会超过七至到八分钟。但系喺我自己嘅自身嘅感觉入边咧，我就觉得超过成半个钟头咁长。 你而家讲紧嘅系话，你亲自经历呢啲咁嘅感觉，你入咗呢一个 gateway， 再翻翻嚟，再入翻去，再翻嚟，即系经历咗咁多嘢，但系你讲紧只系七分钟里边发生晒。 系啊，所有呢啲嘢全部都喺七分钟里边发生晒。其实咧呢一、這个咁样嘅所谓嘅energetic 嘅 space bubble 啊，即系一个能量嘅宇嘅太空嘅空间里边咧，应该就系冇时间限制嘅，而且佢亦都唔系喺我哋呢一个空间里边嘅。所以点解佢哋可以揾到我咯？因为唔系喺呢个空间啊嘛。我觉得咧，亦都系一啲量子嘅技术入边所发生嘅事，而成件事咧，亦都可以解释做，我应该咁样讲啦，佢就叫做一个叫做 quantum access 嘅 technology， 即系一个量子进入嘅一个技术。嗱好啦，跟住第二日咧，我要翻工啊嘛，咁我咧就去到搭巴士啦，咁我当时咧其实已经觉得唔系好舒服噶啦，有啲想呕啊。好似晕浪咁样嘅感觉啦，总之个人就好唔舒服啦。咁而当时咧，当架巴士咧系去到接近未准备过呢、這个香港仔隧道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个机位咧又着翻。 吓，即系你喺巴士上高、啊？ 冇错，就系喺巴士上高佢先着翻啊。嗱，个感觉咧好奇怪啊，因为咧我当时就系、是。感受到呢一样嘢，而但系唔好忘记，我当时我系擘大眼嘅，我系睇到巴士入边四周围嘅环境。喺个巴士入边咧，我周围望啦，我直头感觉都有一种好超越所有其他人嘅一种感觉。身边发生紧咩事啦，生命入边发生咩事啦，甚至你所有嘅反应咧，全部咧都系好超然嘅。咁咧，同埋所有嘅嘢咧，都系非常之容易或者好清晰地咧，就可以解决得到嘅。当你咧进入咗呢一个机会里边咧，佢咧就会将你拉入去呢一个咁样嘅能量场里边。但系咧，我就一啲都唔中意呢种感觉。 即系喺嗰一刻开始，佢就系将你拉入去呢、一个 space bubble 里边，系咪咧？ 冇错，系啊，就系、是、咁样。 你直头 feel 到佢拉你入去噶， 我直头 feel 到噶，我 feel 到直头感觉到系好似将我成个意识咧系抽咗入去咁样，我直头感觉到咧佢哋喺我喺个脑入边咧喺度揾紧呢啲资料嘅。我想讲俾你听，当时其实咧我系非常之紧张，而且当时架车咧已经系去到呢个铜锣湾，我仲记得咧我系好想即刻落车添。你唔好忘记啊！其实我系准备去翻工啊嘛，我系希望去翻工嗰一刻，就喺嗰一刻俾佢感觉到佢拉紧我入去呢一个空间入边。我本来咧系好想正正常常咁样翻工，但系咧亦都喺嗰一刻我感觉到好唔舒服。好啦，当我咧最终都翻到公司，而我坐喺我公司嘅办公室入边嘅时候咧，嗰、那个机位咧又开又闩，又开又闩，跟住咧我就发现咗啦。当我咧唔集中精神，或者当我咧系发紧梦嘅时候咧，呢、这个 space bubble 咧就会开始将我拖入去佢哋呢个空间里边。我想讲俾你听，我非常之唔中意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咯。 系啊，我嘅感觉咧就系嗰班人咧就坐晒喺度等你啦。喂喂，大佬呢条友去咗边啊？大佬 call 佢翻嚟啦。 我好唔中意呢种感觉噶，讲真，原因系因为我唔能够控制到佢啊嘛。我咧就之后咧，我就尝试去用另一个途径去接触呢啲 space bubble 里边嘅一啲人啦。唔系再喺呢个空间入边开会啦，我就净系用一个好正常嘅途径啦，可能系 email 啊、文件啊咁样啦。咁我就话俾佢听，究竟呢啲系咩嚟噶？咁嗱，你记得我俾嗰啲 email 你睇过噶啦，我就同佢讲话我要离开呢个组织，但系咧，你记唔记得你睇过嗰篇文章佢写咩？嗰、那个 email 佢答佢就系话，当你一加入咗咧，你就唔可以退出噶。 系啊系啊，我都睇过，都几惊啊！加入咗唔可以退出。 冇错啊，当你加入咗咧，你就唔可以退出噶。咁咧，我就觉得，咦，我应该入咗一啲我唔应该入嘅一啲组织。 而我好直觉地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有问题嘅一个行动，我哋英文就叫佢做 Black Operation。而喺当时我要同佢联络嗰个人，佢个 contact number 叫做332咧。应该咧喺我嘅理解入边咧，佢呢个332咧就系负责去主持呢一个 Space Bubble 嘅人。如果喺我嘅角度去睇咧。Contact 332咧就唔系人类嚟嘅，因为人类咧根本就冇一种咁样嘅技术可以去做到呢一样嘅嘢。 你嘅意思系咩？人类唔系呢个技术做唔到呢一样嘅嘢咧？你就系咪讲个 Michael Wolf 都有咩？ 系，我就系咁讲嗱。我嘅意思就系话咧，我哋人类咧根本咧就唔能够发展到呢一种嘅技术。虽然佢哋就话系人类发展出嚟嘅，但系咧，我觉得咧应该咧就唔系啦。而且咧，佢哋都讲过咧，呢一个咁样嘅会议咧，其实会分咗三拍嘅。第一拍就系个 gateway 啦，即系正话我讲过俾你听入去嗰种感觉啦。而第二拍咧就系要测试我嘅恐惧同埋我嘅抗拒。佢哋就系用嗰只粉红色嘅外星人嘅全息图像咧，就系去测试下我嘅。咁然之后第三拍咧，佢哋话啦吓，佢哋话咧就系去奖励我嘅。但系咧，我唔知啊，但系我就系觉得好唔舒服，好唔中意咯。个 point 系佢哋同我讲嘅系一啲有一啲技术啦，或者有一啲嘅能力啦。我之所以唔想用英文去翻译呢一集，系因为我唔想佢哋记得，即系或者佢哋揾到我讲过呢啲资料，所以咧你就唔好做英文版本啊，净系做中文版本放出去就好啦。佢哋嘅意思就係话我个身体甚至我每一个细胞呢都有一种嘅技术，而呢一种嘅技术呢係非常之适合去做一啲叫做另一个空间嘅沟通嘅渠道。亦都因为呢我係即係经历过晒所有佢呢啲咁嘅测试啦，所以呢佢哋就想我做一个比较特别嘅岗位。呢、這个岗位呢就係叫做 Contact Interface Specialist，应该是说一个接触界面的一个专家，其实我都不好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也都意思是说呢我会面对很多不同 level 的人，甚至很多不同 level 的外星人或者是其他空间的。 不是、这样很吸引的、这样。 如果呢你能够控制得到呢就的确是很吸引的。还有如果当你呢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很好玩的。但是它不吸引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是在一班科学组织里面去做的事，还有如果当你最后发觉你是跟一些 Black Operation 的人做的事的时候，而他们全部都是跟你讲的大话，都在骗你的，他们告诉你他所有的事都好，都可能不是真的。但是个问题是你当时是处理的一些量子力学的技术是能够控制到时间控制到空间的。我就如果去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就不觉得它很吸引了。你都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嘛。甚至我直头有想过究竟会不会我入了去这个空间是翻不到出来的。 好啦，正话听完第二节呢个访问啦，即系呢个 Anel 呢个 Space Bubble 嘅技术嘅访问之后咧，你好似一路听咧，皱晒眉头，好唔明咁样，咩料咧？ 就咁， 系我谂听众都系可能有你啲疑问。 我觉得夸得滞咯， 系啊， 嗱，虽然我识阿 Anel， 我识佢，我见过佢都不下四五次啦， 系 OK， 但系。我觉得你今次呢个 case， 比我平时听佢所讲嗰啲咧，真系夸得好紧要。O K， 好夸张， 系我有少少都接受唔到咯。我讲真系接受唔到，因为点讲啊？我又觉得好似而家我哋好兴讲嘅，成件事将佢灵性咗， 系 佢完全系提升 、okay、意识提升咗， 系啦系啦系啦，佢完全系提升咗，即系可能。呢样嘢唔系飞碟嘅嘢啊，觉得会唔会系？我唔知道，我听完之后，我谂到第一样，会唔会灵魂出窍啊？会唔会啊？ Leo 呢排就信咗某个宗教啦， 谂、okay? 多咗， 谂多咗啦，同埋将啲嘢无限放大啦 ，OK， 跟住对号入座啦，跟住，跟住，同埋佢会唔会系其实 食错药， 因为佢知道要做呢个访问啦，然之后佢自己神咁早开多个 account 攞第二个 IP address， 嗯， 然之后佢自己发自己 email， 其实佢。有啲精神分裂， 嗯， 即系纯粹，我系无 妄想症， 系啦，即系可能我而家都冇想症 ，OK，、嗯、即系我可能屈紧佢，但系我觉得唔知道今次真系实太夸， 嗯， 咁麻烦你俾个答案我， 好嗱，我尽量去逐个 point 去解答啦，嗱，冇错嘅，即系喂，讲真啦，大佬，我做得 MJ 13要摆得出嚟最尾嗰集嗰度播，喂，大佬，如果我自己都信服唔到，我点会可以讲咧？ 系， 即系知啦，即系大家我哋合作咁耐，你理解我个取向噶嘛？即系讲紧节目上嗰个取向啊， 系 吓，好啦， 你两方面我都知嘅，继续， 好啦，嗱，首先一样嘢咧，我从来同阿 Neil 去合作咧，佢有一样嘢好坚持嘅， 系。 佢好坚持咧，就系一定要做埋中文，一定要做埋英文个版本嘅。 系 而英文个版本咧，佢系做完咧，佢都想听一次，然之后先出街嘅。 系系 嗱，个 even 连中文个版本佢都会听一次先出街嘅。点解咧？因为佢好着重就系话，喂，究竟我呢件事讲完出嚟，我 after 我剪接完出嚟之后，佢会唔会觉得即系满意先？因为佢都有个责任，就系佢想将啲真实嘅信息讲出去嘅。 系系。 如果我将一啲信息讲出去，而又剪咁一啲，即系佢成日都会担心，我作为一个传媒嘅角色，会唔会将佢一啲嘢改咗咧？因为你知透过剪接系可以将佢一啲意思改动噶嘛。 嗯。 所以佢其实系好 aware 呢一样嘢嘅。 系系。 而对佢嚟讲，佢听英文咧，听中文咧，其实佢系有困难啦。始终一个外国人啦， 当然， 所以佢咧系好着重个英文嗰个版本嘅。 系， 但系今次咧，大家我就话一开始讲咗，点解唔会有英文版本咧？其实个原因系因为佢背后佢唔想呢个英文，即系呢一个访问以英文形式流咗出街，因为佢会以后收唔到更加多嘅料。 OK， 佢好着重呢样嘢嘅，因为如果英文版本出咗街咧。虽然佢入边讲入边有啲 terms 有啲文字，佢系用咗另外一个文字去解释出嚟，但系主要嘅意思喺度。如果啲人听咗或者呢个组织嘅人听咗咧，系会知道佢讲紧佢呢单嘢嘅。 嗯哼， 呢个第一样嘢啦，所以佢一定唔可以有英文版本出街，所以一定系中文版本嘅。咁呢个第一样嘢，我觉得喂佢好谨慎处理呢样嘢。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原来个 email 咧就唔单单净系佢俾我睇嗰啲 email， 而佢一路 follow up 都仲有啲 email 俾我睇嘅，系、即系。自从我哋讲完呢单嘢，录完嗰个访问之后咧，佢仍然有 email 俾我睇，甚至佢话俾我听，直至到而家，原来做访问嗰时，佢觉得呢个组织放弃咗，唔再抽佢个意识入去啦。 系， 但系原来嚟到而家咧，佢仍然同我讲话，其实佢哋仲有不断间唔中都会尝试想抽佢呢个意识入去开会嘅。 嗯， 只不过咧，佢不断喺度反击，即系希望好我你要抽我就唔入去，我就唔入去咁样。 嗯， 咁当然啦，喺个理解入边，我好难去解释俾听众听点样可以抵抗到嗰种咁嘅感觉，或者抵抗嗰种嗰个量子力学抽佢嘅意识入去开会嗰个技术。 系、嗯， 但系我感觉到就似系咩咧？佢解释亦都似系，譬如你读引起， 嗯， 你可以选择我。 但系其实呢样真系唔明，点解佢会上瘾啊？ 其实唔系佢上瘾啊，而系佢唔受控制啊。佢阵间有提过就系，当佢去到一放松自己，或者当佢去到一唔集中精神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又嚟啊！即系嗰个佢形容嗰种叫做 gateway 啊，嗰个闸咧就打开，又再想抽佢嘅意识入去。 嗯， 咁所以佢就要不断好 focus on 一啲嘢嗰度，尽量唔好俾佢再抽个意识入去开会。咁佢呢个就系佢做紧嘅嘢嚟。而点解咁吸引呢？亦都正话佢访问有提过一样，就系话，当你去到好高智慧嘅时候，你去大佬，你讲紧去到300。 嗯，我明啊。 你可以解决好多问题。你佢话直头我企出嚟喺现实生活企出嚟同其他人倾偈嘅时候，佢感觉到嗰种好超然嘅感觉。 嗯。 即系你谂下，阿黄 Ken Ken， 你有170几 IQ， 140几 嘅 IQ， 你都可以咁串。咁你啦，如果你有300嘅 IQ， 你谂下几点？ 我会 串爆啊！ 我会上电视，然之后讲粗口，跟住俾人 do 啦。 系咯， 系啊，继续 系啦。你谂下系咪？即系嗰种超然嘅感觉，系会令到佢会有嗰种上瘾嘅感觉啊！ 但系个问题系，佢喺嗰个潜意识啦出咗去之后啦， 嗯， 其实唔知嗰个噶嘛， 嗯， 咁其实成。炸人都系有呢个能力噶嘛？ 系 好啦，咁嗰炸人有呢个能力嘅时候， 其实佢又唔系一个 special one 嚟嘅啫。 系啊， 咪变咗佢点会上瘾啫？我个个都咁叻，咁有乜瘾啫？ 嗱嗱，个 point 系佢因为正话佢喺巴士嗰度咧，佢就讲佢喺巴士嗰度咧。应该咁样讲，佢喺巴士嗰度咧，其实佢去到有嗰个感觉系遗留咗喺个脑入边啊。嗰种超然嘅感觉或者嗰个 IQ 咧，原来某程度上系可以佢当佢一抽咗个意识入去之后咧，佢会泵 up 咗佢嗰个 IQ 系。 而你唔系淨系喺瞓喺度嘅过程入面，原来你喺现实生活入面呢，间唔中有啲位置佢都会俾到呢啲感觉你。即系话我嘅諗法啦，我嘅估计呢，就系话原来佢系一路做緊一啲过程，包括正系佢喺巴士嗰度俾嗰种感觉佢，令到佢可以解决到问题呢，其实系令佢上瘾嘅一个步骤嚟㗎。 咁当阿 Leo 拥有呢300嘅智商嘅时候，佢感受过乜嘢啊？解决过咩问题咧？ 呢个问题咧，我都问过你，亲自问过佢。我话喂，如果你有300个 IQ， 你可以做到啲咩？即系有乜嘢令到你觉得咁吸引咧？第一件事就系佢话嗱，佢举咗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佢话佢可以解决晒咩问题都得。我话我唔明白你具体啲讲啦。佢话嗱，举个例子，有一棵植物系有病嘅，或者一棵植物开始谢啦咁样，而我哋想去救呢棵植物咧，我哋就企喺人嘅角度去睇呢棵植物究竟系咪欠啲乜嘢啊，或者争咁一啲乜嘢养分啊咁样啦。但系佢当你去到300嘅时候咧，其实就唔系净系你个 IQ 提高咗嘅，你个感官、你所有嘅感受、你所有嘅嘢咧，亦都可以强化咗好多嘅。佢话甚至乎你直头系可以代入去自身，代到入去呢个植物里面，知道自己自身有啲咩问题。嗱、即系我问佢系咪咁？你即系话你要修你架车好简单。佢话已经唔系去到呢啲咁层面嘅嘢啦，就系讲紧嗰个层面系当你有300嘅 IQ 嘅时候咧，你已经系睇嗱简单啲讲叫看透世情。 Okay. 或者你睇到成个世界嘅运作，或者你睇到背后好多嘅阴谋，好多嘅资料，冚唪唥你个脑已经系可以自己分析得晒，你个分析能力系好强啦，你嘅观察能力系好强啦，咁样嘅。 O K。即系所连佢嘅思维都即刻变咗高清， 唔系净系高清咁简单，而你睇嘅嘢你睇得好 details，你所有嘅分析能力，点解嗰栋大厦要咁样起，你啲全部都知道晒。简单啲讲啦，如果你有300啊，你谂下，如果你有300嘅话，你做到嘅嘢系咩咧？你都已经成个香港而家处理紧香港问题嗰啲，你已经冚唪唥行埋一边啦，你知唔知啊？即系一个人已经搞掂晒。 得你讲嘅啫， 系 好，下次翻嚟。 所以咧，你就好紧张、好担心啦，系咪咧？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我都几担心。嗱，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我亦都将嗰啲 email 啊、嗰啲往来嘅通讯嘅资料咧，都同卓飞你分享。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我而家想讲嘅系，其实系好难去俾你嘅听众，甚至你自己啊，去理解或者去相信我所讲嘅嘢。因为呢去到呢一个层面嘅技术入面呢，我哋讲緊嘅係一啲 black operation， 佢哋有嘅一啲技术啦。同埋呢，你记唔记得呢，有一集呢我哋讲 UFO Wars 嗰集呢，我哋讲过有个人叫 Dan Sherman 啦。佢呢亦都有讲过类似呢啲咁嘅技术，亦都佢係亲自去监察住啲外星人嘅行动。你哋如果真系想知多啲嘅咧，应该就去呢个 Project Camelot 嗰度咧去揾呢个 Dan Sherman 嘅资料啦。而佢自己本人咧，亦都系一个叫做 Contact Interface 嘅 Specialist， 即系呢个叫接触界面嘅专家嚟嘅。我估计咧，呢班科学家或者呢班人咧，佢哋知道咗我嘅背景，甚至知道我咧我同外星人接触嘅经验。所以佢哋咧就想我加入佢哋呢一个组织，而且慢慢咧就将我由呢个星际政治学咧嗰度咧就系调走咗嘅。啊，因为点解佢哋会咁做呢？因为佢哋会令到我好忙啊嘛，忙到咧我根本冇时间去话俾人哋听，或者冇时间去揭露呢啲真相嘅工作咯。 你嘅意思就系话，当你咧如果加入咗呢一个组织，继续去做呢啲研究，或者入咗呢个叫做 Black Operation 嘅时候咧，你会好忙。 甚至你系冇办法去即系帮譬如话 Michael Saylor 或者其他人咁样去将呢啲资料去揭示出去，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冇错啦，就系咁嘅意思啦。我都几肯定呢个系佢哋嘅目的嚟嘅。同埋咧呢两个礼拜咧，我直头可以话俾你听，我病到咧好唔舒服啦，我又呕啦，甚至咧亦都不断喺呢两个礼拜里边咧系进出，不断咁样又入又出，又入又出呢个咁嘅 space bubble 里边。 两个礼拜，呢两个礼拜都不断系出出入入啊！ 冇错，系啊，两个礼拜啊，不断咁进出啊，我好肯定啊，我亦都好清晰地可以话俾你听。我都几肯定啦，因为咧，当我进入咗呢个 bubble 嘅时候咧，我个 IQ 咧亦都 pump up 到好高，即系去到好高啦，同埋咧系几吸引嘅。应该话有边一个唔想有呢啲咁嘅特殊嘅技能，可以即系拎住呢啲技能周围去咧，系咪先？但系咧，我亦都系谂到喺呢十二日里边。我只是有两样方法，两条路可以行的。第一就是我放弃了，我直头跌咗入去就永远都不会再走返出来，永远都是被他们操控住。这个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要跟他们反击，我要对抗他们这种这样的技术。你的感觉呢，好像啲人吸毒呢，毒引起的时候呢，我要去努力咁样去将佢抵抗呢种咁嘅感觉嘅一种感觉咯。总之就系抵抗啦。每一次我感觉到有嗰啲嘅机会一开嘅时候咧，我就努力去拒绝佢哋呢个咁样嘅 drag 我入去呢个咁嘅行动入边。啊，每一次一嚟咧，我就去做一个咁样嘅对抗行动。啊，我用咗好长嘅时间去做呢样嘢嘅。直至到咧，终于咧，我可以联络到一啲人。叫佢哋帮手去放过我 啊！吓，系咩？有人可以咁样做到咩？即系有人可以帮到你去同佢哋 stop 呢个咁嘅计划嘅咩？ 系啊，当时咧呢个人咧亦都系写紧一本书啊，同埋我咧先前都同佢即系通过通讯过，都同佢会面过啊。咁佢系好帮到手嘅，因为咧佢亦都知道成个呢个 scientific 嘅 operation 咧，其实系一个 black operation 嚟嘅。即系，但系当时佢写完呢本书咧，就人人都笑佢。但系其实咧，佢就真系最啱嗰个啊！我就要离开呢个咁样，所以咧，我亦都揾佢啦，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我手啦吓。咁我亦都用我自己嘅能力不断喺度对抗佢哋啦。每一次我 feel 到嗰个机会一开咧，我就去对抗佢哋，对抗佢哋，唔想入去。当然啦，如果我自己喺佢哋嘅口入面所讲，我有一个能力或者我有咁嘅本事去加入佢哋做呢个叫做 interface 嘅 specialist 嘅时候呢，我觉得呢我亦都有能力可以对抗佢哋囉。当然啦，仲有啦，我好感激呢你唔将呢啲资料呢就外发出去，淨係用一个中文版本。因为咧，我唔想佢哋知道我系同你喺度谈论紧呢一件事，所以咧呢啲资料咧，我只系独家俾你同埋俾 MJ 十三嘅咋。 好坚，好劲， 系啊，都几犀利噶呢件事吓。当你谂到呢个咁嘅一个冇时间限制嘅空间嘅一个会议嘅时候，究竟呢一种技术系做嚟做乜嘢嘅咧？究竟个目的系咩咧？实在有好多好多嘅疑问喺个脑入边啦。 嗱，我先前同你倾过啦，我就知道咧，有啲人咧曾经都劝过你咧，唔好跌入去呢一个陷阱里边嘅。咁但系嗱，我又想问下你啦，你都先前同人哋讲过噶啦，咁但系你又会咁容易，亦都咁学你话斋咁天真地，即系加入咗呢一个咁样嘅一个科研嘅技术入边咧，系咪因为你野心嘅问题咧？ 嗱，我要咁样同你讲啦。当你咧同外星人有接触过嘅时候咧，其实你嘅能力咧系会被提高咗。应该咁样讲。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件好难去控制嘅一件事嚟嘅。当你咧，要明白一样嘢咧，就系、是。在你同外星人接触过之后咧，你系能够理解到呢个生命啊，我哋所生活紧嘅实际嘅情况啊，甚至咧，我哋亦都可以理解到人啊、生命入边嘅一啲嘅频率嘅资料嚟，好似一啲好复杂嘅资料，但系我哋就真系理解到。但系你又要谂下一样嘢，喺呢一班人佢哋研究紧呢一个咁嘅技术，甚至有啲系同外星人合作嘅技术入边。 呢一班人一定有更加多嘅答案啊！佢哋直头系可以好多嘢都更加清晰、更加知道，而亦都因为呢个原因，我亦都好想知道，因为我好好奇啊嘛，所以我咪好想知道呢啲资料咯，或者知道呢啲知识咯，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就跌咗入去呢个陷阱入边。我觉得呢，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加入了他们呢，我可以拿到更加多的资料。Big carrot, there was so much information that I could get in there。你嗰一刻咧，就系加入咗佢哋一个咁危险嘅状况吓，可能系一条不归路嚟嘅。Champion rugby player。嗱，我再用多一个嘅比喻俾你听啦。嗱，当你系一个篮球嘅运动员，但系咧你又俾人锁咗喺间房入边喎。嗱，而家得两道门喺前面嘅啫，一道门咧就系去跳芭蕾舞嘅，另外一道门咧就系去呢个篮球场嘅。咁我问你啦，你会点拣咧？你梗系拣去篮球场啦，同我一样啫嘛。我嘅好奇心，应该咁样讲啦。我好幸运地，亦都好不幸地，我揾到好多资料，亦都揾到好多嘅真相。我亦都可以咁样讲啦。仲有咧，就系我相信有好多香港嘅其他嘅人咧，都会讲啊，啊佢一定系被军事老拐啊，佢一定系被军事老拐过啦，佢系好危险啊，咁样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呢啲咧唔系 my lab 嚟噶，唔系军事老拐嚟噶。我亦都离开咗呢一个组织啊。军事老拐咧，并唔系咁样噶。I am not my lab. It was a kind of a my lab. 好啦，呢我又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佢哋其实都应该係有一啲嘅措施啦，或者有一啲嘅 policy 呢，就係唔想你将呢啲资料流出去㗎嘛，即係将呢个 space bubble 嘅资料流出去㗎嘛。因为第一件事啦，即係当你一加入咗佢哋呢，佢哋其实都某程度上都控制咗你啦，你唔能够讲任何嘅嘢啦，係咪先？因为起码你一讲，佢哋已经控制緊你，佢又可以将你嘅脑将你嘅潜意识又拖返入去呢个 bubble 里面，可能惩罚你啊、吓你啊，或者搵其他嘢去对付你啊，咁样啊。 冇错冇错，系啊，啱。 好啦，咁我问你啦，你而家走出嚟喺 MJ 十三，今晚你喺呢个节目入边喺度讲，咁其实唔系对你嚟讲更加危险嘅咩？佢哋唔系肯定唔想你将啲资料泄露出去噶啦。 嗱，我而家咧就几开心嘅，因为咧我知道咧佢哋想好尽力地想将我再拖翻入去，但系佢哋唔得。啊！我应该都够犀利噶啦，我都觉得我自己咧应该可以即系对抗到佢哋嘅。佢哋而家连揾都揾我唔到嘅，已经超过一年噶啦。我谂佢哋咧都放弃咗噶啦，所以咧我就唔系太担心咯。但系咧，我肯定有一啲人咧系俾人捉过入去，即系喺又系咁样控制咗啦。嗱，呢个咧就唔系讲紧一个控制。嘅情况，我而家讲紧嘅咧，就系用紧呢个量子进入嘅技术，去做一啲嘅完成一啲嘅任务。你好有可能系被人利用咗你嘅技术，或者利用咗你嘅能力去做一啲任务。虽然我去估计咧，呢个唔系一个物质性上高嘅嘢，但系咧好有可能系一啲频率性上高嘅嘢嘅安排嚟嘅。而呢啲咁嘅频率咧，我觉得即系大家边个知道究竟佢哋想做啲乜嘢咧？所以咧，其实系一件都几危险嘅事嚟嘅。anyway， 我而家都已经离开咗啦，我亦都唔会再翻去啦，所以咧，我唔紧要，即系当然我唔能够将所有嘅资料咧都同你分享啦，因为有啲资料咧，我答应咗唔分享出去嘅。嗰啲就唔係乜嘢有趣嘅资料嚟嘅，讲緊都係一啲人啊、地点啊、时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嘢啊，咁样囉，就唔係好重要嘅嘢。咁嗰啲资料我就决定唔同你分享啦，但係个基本嘅故事呢，我就正话同你哋已经讲咗啦。 好啦，嗱呢我就即係臨完呢个访问之前问多少少问题啦。嗱，你就讲过当你进入咗呢个gateway嘅时候呢，你睇嘅所有嘢呢都好清晰嘅。好有趣，同埋一种我諗一种好超然嘅感觉啦，甚至你个智慧亦都好高，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我想问下你当时所感受到嘅嘢会唔会其实就係外星人所感受到嘅嘢呢？我嘅意思係话你当时感受到嘅感觉係咪所有嘅外星人都感受到呢一种咁嘅感觉嘅呢？ 我要咁样解释啦。当你的听众朋友听着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他现在停了这个节目不听， 跟住呢佢哋只係专注去听周围嘅声音。可能佢哋听到冷气机嘅声啦，可能佢听到啲交通上嗰啲车嘅声啦，甚至听到有啲人喺隔篱屋嗰度讲嘢咁啦。但係点解当佢哋听呢个 program 嘅时候呢佢哋就听唔到呢啲声嘅呢，就其实呢就唔係佢哋呢啲声唔存在，而係只不过你个思想上高将呢啲声音呢係删咗佢。我哋叫呢啲做杂音啦，英文呢就叫做 white noise 啦。但係呢当你喺个机会里面呢，佢哋呢就唔你可以自己控制晒所有呢啲咁样嘅杂音。包括你係好专注嘅时候呢，呢、这个嘅机会呢亦都容许到你将呢啲声音呢都入埋去你个脑入面嘅。但係你记住喎，喺同时间呢你係能够继续听到个节目，亦都同时间可以分析到呢啲声音，甚至呢啲声音呢对你嚟讲呢亦都好有意思嘅。所以因为呢我哋个脑其实呢係非常之有能力嘅，好 powerful 嘅，我哋可以处理晒所有呢啲咁嘅嘢。我諗啦、外星人佢哋有个咁发达嘅脑，同埋佢哋嘅技术呢，佢哋应该係可以同时间处理好多唔同嘅资料，好多唔同嘅杂音嘅。当然啦，佢哋亦都可以有能力选择去将一啲杂音删咗佢，或者要将一啲杂音去扩大佢。但係呢实际佢哋嘅感觉呢我就答你唔到啦。 嗱，问多句，你正话讲紧呢个咁嘅声音嘅杂音，系咪一定要你进入咗呢个 gateway 里边，你先至可以处理晒呢啲杂音嘅咧？ 系啊系啊，冇错啦，就系、是、一定要喺个 gateway 里边嘅，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系一个超级嘅人类嘅人种嚟嘅，因为你个脑嘅能力咧已经系崩到好高啦。同埋咧，你系可以处理同时间处理晒身边所有嘅嘢嘅。而且亦都好帮到你去諗嘢啦，同埋去创作啦。呢、这个能力呢其实呢係好犀利。 我想问一个例子，係咪等于一部 iPhone， 佢本身有好多能力嘅，但係佢锁咗。如果你要开发晒啲能力呢，你可能要 jailbreak 咗佢啦咁。 冇错啦，我觉得最好嘅解释呢就係、是啊、你依家呢个解释呢，卓非你解释得相当之好。呢、这个呢我哋嘅呢、这个所谓嘅 QAT 啊，即系 Quantum Assist Technology 咧，系能够将你个脑咧系完全去 jailbreak 佢嘅，应该咁样讲。你净系解释用 iPhone 去解释系非常之好。我哋个脑系好有能力嘅，我哋个脑系好犀利嘅。只不过咧，我哋好多嘅行为，我哋好多嘅能力咧，都系俾人 lock 咗。而你进入咗个 gateway 里面咧，佢就会帮你解锁，令到你个脑嘅能力咧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嘅。 OK， 咁但系而家你咁讲就即系叫我哋唔好去贪呢一样咁嘅技术啦，或者呢种咁嘅经验啦，唔好去追查呢啲经验啦，系咪？ 我讲俾听众嘅朋友听咧，就系叫佢哋要非常之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好似我咁样，因为咧呢个系一个错误嚟嘅。我系一个星际政治学嘅人，我当然系有个责任系要去揾出一啲真相。而家我就系话俾你哋啲人听呢个真相系点样，同埋咧就扩阔你哋嘅视野嘅。但系咧同时间咧，你哋都一定要好小心处理，唔好尽量唔好去接触呢一啲咁嘅技术啦。 哇，真系难以置信！我相信咧，即系对比翻你就系讲紧呢一种嘅 QAT 啊，呢种叫做量子进入嘅技术咧嘅思想控制咧 ，MK Ultra 咧直头系幼稚园小学生嚟嘅，系咪？ 哦，直情系啦 ，MK Ultra 直头远远啊，远远都比唔上呢一种咁样嘅技术噶。 好啦，终于都翻嚟啊，冇事啦吓。好啦，咁啊嗱，再同啲听众朋友讲多一次啦吓。正话阿 Neil 所讲嘅故事系我可以亲自去话俾你听，我系读过佢啲文件，我睇过晒嗰啲 email。当然啦，如果你系冇呢啲资料去睇过嘅时候咧，或者我冇同你讲呢一番话咧，你可能会觉得阿 Neil 系一个黐线嘅人嚟，或者佢可能发梦啊、谂多咗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就系想话俾你听，我睇晒呢啲 email 嘅，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呢个故事咧系一个真实嘅故事，并唔系一个假嘅故事嚟嘅。Anyway， 唔该晒你啊 ，Neil， 多谢晒你上嚟啊！ 咁啊，听晒成个同阿 Neil 讲呢个 Space Bubble 嘅访问啦。咁啊，亦都讲埋究竟点解佢会跌咗入去呢个陷阱入边啊？大家听得好清楚，佢不断喺度呼吁大家吓，千祈唔好再跌入去类似咁样嘅陷阱入边啊！点咧？你有咩感觉咧？ 唔系普通人可以跌咗落去咯。 嗯， 咁起码阿 Neil 本身自己有一定嘅料子， 嗯， 佢先会被 即系拣中， 系拣中佢。 即系你唔系话求求其其，即系普通人。佢都會邀請佢入去咯， 係啊。 咁但係佢都講得好啱嘅，即係我都理後屘我真係嘗試去翻譯嘅時候咧，我都嘗試盡量理解。嗯、哇！你有咁多資料，你都有咁多人 warn 過你，即係叫你唔好跌入去呢個陷阱度。點解你都會咁蠢去做啲即係加入呢個 group 咧？ 嗯， 其實佢就係喺個訪問佢都講得好清晰嘅，即係話當你有呢個能力嘅時候咧，你就會想更加追求多啲嘢。 嗯， 即係例如而家阿 Ken 你係一個音樂人咁樣，咁如果有個機會。有一个机会俾你，你去认识多啲音乐嘅背后嘅资料，或者系一啲新嘅技术嘅时候咧， okay. 其实你会好想去追求嗰啲嘢。 咁、 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啊，呢亦都因为喂大佬同外星人接触过一个 contactee，亦、都有咁多呢啲譬如 exopolitics 嘅 background 嘅时候，咁揾佢好理所当然。而佢亦都觉得我想去知多啲一啲新嘅技术，好似而家呢一集咁样出街，啲人先听到有一样咁嘅技术啦。咁、变咗佢去追求呢种技术系理所当然，但系亦都因为你睇到成件事咧，那个铺排咧系好聪明嘅，佢哋，佢先俾你 feel 咗啲嘢，跟住然之后咧 on and off 不断 pump up 你，定时定有谷大你嘅 IQ， 等你有呢种咁嘅优越感，等你有呢种解决问题嘅能力，但系佢又唔会俾你真系去解决问题，佢一俾咗呢种感觉你之后咧，佢又收翻。一俾呢种感觉你咧，又收翻，即系呢两个礼拜不断，即系唔系呢两个啊，即系呢件事发生嗰两个礼拜，佢不断俾啲甜头你啊，咁你咪会好想追求落去咯。啊，佢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佢深信有好多人咧系入咗呢个局咧走唔翻出嚟嘅。 但系好似追女仔咁啊吓，若即若离啦， 系啦系啦，一啖砂糖一啖咩啦， 系啦 系啦。咁佢而家就系做紧呢一样嘢，即系呢个咁嘅技术， 吊下你瘾啦吓， 吊下你瘾，俾少少你听，跟住又再收翻，咁等你咧好恨好恨好恨咁样。咁呢一样咧就系佢哋而家做紧嗰啲嘢，但其实呢招又几好用啊。等我谂下先， 系噶，都话咯，人系犯贱啫嘛， 系 一定要揾啲嘢顶下瘾。 冇错， 一滴一滴咁俾佢，咁佢先开心噶。 咁嗱，咁啊呢一节咧，即系当然啦，吓我都再强调多一样嘢，就系、你唔好听 M G 十三，听完之后即刻信晒。但系你可以 base on 呢一个咁样嘅访问入边咧，尝试啊俾啲听众朋友去谂多少少嘢啦。谂下究竟而家系咪我哋真系我哋睇紧嘅科技，就系我哋而家呢个科技，其实有啲人已经系掌握咗呢啲有啲更加高超嘅科技，而嗰啲科技系 features 我哋连听我哋都唔相信嘅。 系 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就系要 open mind， 等自己谂多啲嘢咧，谂下其实可能呢啲科技已经存在紧，只不过我哋唔知咁解。 好啦、我哋呢个 MJ 十三 Season 5最后一集，呢一刻就会完结噶啦， 系咩？唔系， 但系 系但系咩啊？ 你系咪准备咗个游戏同大家玩咁咧？ 你想喺而家呢度玩啊？ 唔系点啊？ 哦，我哋不如下一次先玩啦。 好， 好嘛，我哋照旧，我哋买菜搭嚿葱， 买鱼头搭嘴， 买鱼头搭嘴， 买鱼尾搭嘴，系 系啦。OK， 继续有样嘢同大家玩。我哋下一节继续 MJ 十三。 第四 part 嚟啊， 系啦，第四 part 咁啊，搭嚿姜，唔系搭个咩鱼头鱼嘴啊？ 买鱼尾搭鱼嘴得，继续。 O、okay, K， 有人买鱼尾嘅咩？ 有 系咩？ 玩 咁嘅嘢 搭鱼嘴啊嘛。 哦 ，O K， 嗱咁啊，净系听完嗰、那个Space Bubble 呢、這个咁嘅资料啦，咁啊，大家信好唔信好啦，大家谂下啦吓，我都俾唔到个定论话俾大家听呢个系真定假，但系我自己亲自见过嗰啲资料咧，我就几信服啦咁样。哦，咁啊，嚟呢 part 系做咩咧？呢、這个咧就系、我成日同阿 Ken 讲嘅叫做屎坑桥， 系啦。 就系、咧，大家可能咧就 咨询咗两晚啦，呢、這个问题已经 咨询咗两晚，亦都咨询咗几个人噶啦，其实，系啦，咁大家都觉得呢样嘢值得做嘅，有趣嘅。嗱，我咧就要喺呢个 MJ 十三呢个 season 嘅时候咧， 我想同大家玩一个小嘅游戏。呢、這个游戏呢就係、是、我想尋找呢个世界，呢、這个香港啊，或者唔係淨香港啊，即係世界各地嘅听众都好啦。 咁简单啲讲啦，听到呢个节目嘅朋友。 听到呢个节目嘅朋友。我想尋找一位有叫做咩天眼通嘅人。 周星驰。 周星驰。星爷答到我都当佢係嘅。OK， 点解咧？嗱，其实过去大家都听过，譬如我有啲节目入边有一集节目都有讲过呢个叫做姚氏啦，姚氏啦，咁啊，都会有即系嗱，姚氏我再长期讲多少少啦，即系个理论就系我俾一个 number 你，或者俾一个坐标你，总之有俾一啲嘢你啦 ，OK， 然之后你就望住嗰啲嘢，尝试攞一啲资料出嚟，尝试攞一啲嘅图像信息出嚟，然之后睇下可唔可以 drop 得低，咁呢个就系姚氏啦。但我今次要同大家玩呢一个咁嘅小游戏咧，我系完全唔会俾任何坐标你。但系咧，我会公开个答案嘅。但系当然唔系而家呢一刻公开啦，即系我会一个游戏咁样嘅。嗱，个游戏嘅形式系咩咧？就系咧， 睇先。而家我开始拍摄嘅工作啦。 系啦 ，OK， 我开机先啦。 嗱，其实而家咧，阿 Ken 咧就拿住个手机啦，咁佢就会拍一个片段。 Action， Action 咗啦，系咪 ？Action 咗未先？ 我影咗相， 我影 咗相。OK，OK， 一、二、三， 好啦。而家呢个咧，呢一节咧就系成个游戏嘅目的嚟嘅。而家我喺我同大家听众朋友录紧音讲紧嘢嘅时候咧，其实我抬头咧系有三张相嘅，有三张 print out 嘅。嗱，我而家一路 keep 住讲啦，一路 show 俾大家睇一个 video， 但系当然个 video 而家唔会公开嘅。咁我即系俾大家睇，我有三张相。而呢三张相咧，就系我好随意、好随心，有一日去即系去学剑嘅道场嗰度咧，咁我就求其就影咗呢三张相嘅啫，即系三张有一啲意思，应该话有一啲物件嘅相片啦吓。咁而呢三张相咧，我而家一路喺度同大家讲，我唔会话俾你听系乜嘢。咁但系咧，我就会喺三张相上高咧，我会写一个 number 喺度嘅。分咗三张啦，第一张咧就系一号啦。跟住第二张相咧就系二号啦，如此类推，第三张相嘅三号啦，系咪？好啦，我而家咧就希望大家，如果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希望大家咧就做一样嘢，我想大家试下深呼吸，即系平静啲深呼吸，然之后咧就由三十慢慢倒数，嗱，记住系倒数啊，唔系由一数到三十，系由三十数到一。然之后咧，我希望大家咧可以揾张纸，我攞张纸出嚟，唔紧要，你求其 pick 一个 number 都得噶啦，一、二、三，而家有三张相，你求其拣一张相，然之后你试下静静地谂下呢张相上高有啲乜嘢喺上高，呢张相上高有啲乜嘢喺上高，谂到啲咩都得，啊，有咩颜色啊，有咩嘢啊，总之你谂到乜嘢咧都写落去啦，我而家完全唔会讲俾你听呢三张相系咩嚟嘅。好啦，然之后你影完呢三，即系你画完呢张，求其你揀咗二号咁样啦，你就将二号上高嘅嘢就画出嚟啦。咁然之后咧，或者你写出嚟咧，或者画出嚟形容出嚟都唔紧要嘅。然之后咧就将呢啲你得到嘅答案咧就系、是、email 俾我。嗱，我嘅 email address 咧系卓飞 .spooky@gmail.com， 串一次啦，就系、是、cheuk.spooky@gmail.com， 咁第日如果大家揾唔到，唔记得听唔清楚个 email 咧，你上去我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 list 到我个 email 出嚟嘅。咁只要大家咧就系、是、将你嘅 email send 嚟俾我，就系、是、话你揾你睇到边个 number 入边有啲咩，你画咗出嚟，记住要做完个深呼吸之后，做完个倒数之后咧，跟住平静地咧，咁就试下画低你所睇到嘅嘢。然之后咧，再 email 俾我，咁我咧就会，我哋俾几多时间好啊？我哋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好啊？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嗱，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哋就会将呢一条，而家我哋一路录紧呢一节，阿 Ken 而家拍紧呢条片咧，就会摆上 YouTube 就公开，话俾人哋听，第一号、二号、三号呢两三张图究竟系乜嘢嚟嘅？嗱，大家可以到时候对比翻嗰条片，同埋我哋而家呢一节嘅录音，就知道咧呢几张嘢咧系即时，而家即时我画出嚟嘅，即系。冇得到时去 fit 边个听众嗰啲嘢嘅，咁然之后咧就睇下边一位听众或者有几多个听众系有呢个能力，系可以喺毫无 tips 之下，将呢三张相或者其中一张相入边嘅资料好准确地或者非常 重啊，好重咁样咧，形容咗呢张相入边嘅资料出嚟咧，咁我哋咧就会尝试做一个咁样嘅 project， 就睇下可唔可以寻找到究竟呢一个香港或者呢个世界上有边啲人系有呢个我叫做天眼通嘅能力啦，咁样好嘛？ 系 啊，我哋条片就可以完噶啦 ，cut 完噶，可以拍完噶啦。 好， 你哋系咪停咗佢先咧？我哋要 停咗， 停咗啦。 嗯， 你觉得呢个游戏点样咧？ 嗰啲听众大家参与下呢个游戏啦，估唔估得中都好，我觉得 系冇所谓， 有得玩下 玩下咯，系嘛？ 系啊，起码又多个话题先啦。 嗯， 系啊，如果揾得到嘅话，哇，点算？ 如果揾到好多咧， 揾到好多 嗱，譬如中都嗱，呢几张相都系一啲好 specific 嘅一样嘢，一件物件嚟嘅。 嗯， 如果有啲人真系中到中晒咁样咧，咁呢个人系咪好劲啊？ 如果揾到好多，我哋咪带佢去澳门咯。签名会 系澳门签名会，就唔系澳门乜嘢系啦。OK， 咁啊嗱，冇啊呢一 part 系好短嘅啫。咁只不过就系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想玩一样咁样嘅嘢。咁但系点解我净系要强调点解一定要深呼吸咧？点解一定要将即系倒数咧？其实都讲咗少少啦吓。呢一个咧，我觉得咧系一个调整脑电波嘅一个工具嚟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当然啦，你可以参加Chris， 即系要反眼嗰个 系。佢仲有好多噶，Chris 仲有好多方法噶。我哋唔好爆晒出嚟啦，听众有即系有去过嗰、那个佢个堂就知嘅。咁就可以参加 Chris 嗰、那个即系塔罗班咧。咁其实佢都有教点样调整你个脑电波，去到攞到一啲信息嘅方法啊。 嗯。 咁而家其实咧，明显地呢个实验咧，就系我而家已经有三个信息喺度啦。有三张图嘅图像信息喺度，但系大家都唔知系乜嘅。而家我要做紧嗰样嘢咧，就系透过呢一集， 而家应该得我系得我同你知啫嘛。 冇 ，so far 就得我同你知啫，冇人知噶啦。阿 Chris 都唔知嘅。我哋今日晏啲要，如果见到阿 Chris， 叫试下先。 好 ，test 晒佢先。 好， 好嘛？ 个结果唔中咁点算咧？ 结果唔中，结果唔中，我哋 要拆佢招牌啊！ 我觉得佢会中咯， 哦，有啲冒险咯，我觉得咁样。 OK， 咁啊睇下佢做唔做啦。咁但系听众朋友可以唔紧要嘅，可以参加玩下啦，系嘛？我讲多次个 email 就系chuckfey.spooky@gmail.com，CHEUK， 跟住一点啦，跟住就 spooky@gmail.com， 好嘛？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 join 我哋呢个游戏啦 ，email 俾我啦，咁就一出街就开始接受 email。两个礼拜时间，两个礼拜之后，当呢条片一公布咧，我就唔再收任何答案噶啦，因为嗰阵时已经冇意思噶啦，已经吓。 讲多少少嘢嘛？ 好啊。 咁其实讲得两个礼拜，咁我哋两个礼拜后就梗有啲嘢出先得噶。 系咩？有个 special 啊？ 理论上系咪啊？ 理论上就系，但我而家唔系好敢应承，因为咧。如果到时冇 special 咧，又俾人话啦。 我呢啲大盘福利嚟噶嘛，梗系讲咗先啦。吓，费啲听众又问啦，系咪先？ 系系啦。咁但系听众仍然可能都会点啊？你咪仲有嘢想讲？我见你个样好似 唔系，我谂紧个 special 做乜啫嘛？ 哦，你谂下个 special 做咩？我哋之后咪后谂啦。好啦，另外咧再强调多一次，咁就大家唔使担心 ，MJ 十三系一定有 season 6第六季。 是 一定有的、 嗯、 不过你要俾啲时间我哋去做啲资料搜集啦，搵多啲料啦，同大家去分享啦，讲下啦咁。 咁我哋今次休几耐？ 谂下先。但系我先前同听众有提过嘅，想搞一个一日嘅 event 咧，就搵个武雷公咁远嘅地方咧，咁就搞一个素食团嘅素食分享会啊，咩饮早茶啫？ 咁样佢新年嗰阵饮早茶。 整一个素食分享会，我而家揾物色紧啲地方嘅，咁如果揾到地方咧，我就会即系开个 post 喺 Facebook 嗰度。咁诶喺呢个休息嘅时段，大家其实仍然都可以上嚟 Facebook 啊，揾我倾偈啊，各样啊都得嘅。咁如果我哋有最新嘅消息或者有最新嘅资料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一个 special 啦。我哋其实可能都谂下系咪会讲呢个蓝可儿啊？讲唔讲 啊？吓，嗰单嘢 讲唔讲啊？你系咪要查多啲料先啊？ 俾我 收多啲 收多啲料先啊！ 收多啲料先，睇下讲唔讲啦。咁但系 真系有好多古怪嘅。 其实有好多网上高有好多其他嘅节目都有讲嘅。咁但系当然，如果 M J 十三讲得嘅咧，就唔会咁简单。 特别少少啦，我有 特别多少少啦，好嘛？好啦，咁啊，今日 Season 5时间又差唔多啦。阿 Ken 唔该晒你今日。 喂，唔好话系， 好吧？好，俾我哋休息一下。我哋下唔系下个啊，我哋下个 Season 再见。 好，拜拜。 好，系咁，拜拜。